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为什么不拦住他？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不拦住他？ 侯君，殿下心意已决，奴才拦不住。 大堂里外，死一般的沉默。这时候，任是谁都猜到了寒夜的用意。长久到让人无法再忍耐的沉默后，帝子元猛地起身。 宋宇，军县城交给你，紧守城门，谨防北秦来犯。魏硕，点兵去邺城。 谨按侯君。 唐石的声音在堂中响起，叫住了踏门而出的帝子元。他神情沉默，却没有下言。帝子元回转身看他许久，终是开口： 只要他还活着，就算灭尽北秦120,000大军，本侯都会带他回来。唐石，帝都里高坐金銮殿的那位，本侯的话你替我如数转达，你替本侯问问他，数十年过往，到头来我们韩帝两家走到今日这步，他可曾后悔？ 逆光下，帝子元银白盔甲上嫣红的血迹未干，手中长剑还带着大战后的凌厉煞气，身影倔强而孤傲。他的质问声伴着过往数十年的累累历史，带着悲痛的苍凉，没有人可以回答他。即便是那个屹立在山河之巅，一手酿成今日苦局的帝者，到了如今这一步，也早已不知道答案，更不知对错。经历了君县城生死之战的大晋将士们，还未等到属于他们的狂欢，太子独守邺城对抗北秦120,000大军被围的沉重消息就已传来。这一次没有庆功，等待他们的只有留守和驰援。军县城城头，留守的将士沉默地望着远行驰援的大军，那消失在夕阳下一骑当先的背影格外悲凉，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开战已有三日，云景山下苑书和鲜鱼焕的大军仍在激烈交战，双方皆死伤过半，战况惨烈，但云景山上的战局之惨烈却丝毫不逊于山下的混战。七位准宗师已亡三伤二，现在唯有龙老和朱老仍有一战之力。韩烨早在两日前就提剑杀入战局之中，他身边的亲卫活着的只有八人，而以数位准宗师的性命换来的就是堆积如山的北秦将士的尸骨。达赤坐下30,000铁军已不足8,000，中军大帐外的方圆之地早已血流成河，横尸遍野，大雪仍在纷飞，往日能覆满整座山头的白色却被血色湮灭。此时的达赤杀红了眼，他身后的将士也早已在连续不断的厮杀和同袍的惨死中变得麻木，没有人选择后退。于他们而言，唯有活捉大晋太子韩烨，才能告慰战死在云景山上的北秦铁军的亡魂。七位准宗师凭借强横的武力建立的隔离圈早已支离破碎，重伤的两位准宗师正在大帐内调理真气，龙老和朱老拦在大帐10米开外，始终不离韩烨左右。韩烨的8名护卫守成半圆，将大帐的侧翼牢牢护住，但他们对面的北秦士兵仍旧一眼望不到头，甚至拼杀上山巅的战意越来越猛。战局内非死即生，每个人都拼尽全力毫无保留，即便是龙老这等人物。龙老一掌劈下，将冲进韩烨身旁的10来名士兵活生生毙于掌下。这凶猛的一掌震慑住了不要命冲上前的北秦士兵，让他们暂时胆寒地停在了数米开外的地方。龙老趁着这个空隙一把抓住韩烨的肩膀，大声喊： 殿下！ 韩烨收回插入北秦士兵腹部的长剑，那剑尖上仍滴着鲜血。 他回转头，眼底冰冷的杀意敛住，看向龙老。即便是经受了几天血战的准宗师，在看见寒夜眼底的杀意时，都忍不住生出了寒意。到此时，龙老才算看清寒夜身上的伤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即便有众人相护，但寒夜一直是北秦人群攻的主要目标。他身上大小伤口数十处，尤其肩膀一刀深可见骨。他脸色苍白，却神色凛冽，毫无惧色。 殿下，我们十人入西北，如今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只剩下我们四人。殿下，请安侯君的命我们不取，死的只是我们十人，但您若出了事，陛下不会放过我们十族满门，您下山吧。 龙老看着丝毫不将生死放在心上的寒夜，神情恳求，带着隐隐悲痛。他让寒夜下山，必然已做好四人战死在这云景山上的准备。寒夜眼底隐有波动，他的目光落在山下已经毁于一旦的云景城和战火弥漫的邺城平原上，摇了摇头。 孤毁了云景城，就是为了邺城能保住。孤若走了，这八千人必会下山支援鲜鱼患，孤不能走。龙老，你带着另外两位准宗师下山吧。 龙老神情一怔，还未等他回答，寒夜已回转身朝重新冲上来的北秦士兵迎去。他的话语从铿锵的剑戟中传来，落在众人耳中。 你放心，无论孤能否活着走出云锦山，你们十族孤都保下了。 楚军之言一诺千金，寒夜既然开了口，那么他们十族必然得保。他们四人确实没有留下来白白丧命的必要。两位准宗师留在原地相视一眼，未再冲上前。寒夜的八名护卫见这四位准宗师不再御敌，也丝毫未恐惧。他们冲进北秦的包围圈，紧紧护在寒夜身侧。不过一会儿，寒夜周身方寸之地就被淹没在汪洋一般的北秦士兵中。不远处的达赤见到那四位准宗师不再援手，面色狂喜，手中旗帜高举，怒吼道： 吹响号角，进攻，全力进攻，给本将活捉寒夜，以祭我北秦战王将士我。 最后一个魂字还未来得及吐出，他面色惊恐，高举的大刀从手中脱落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人。龙老神色沉郁，脸色潮红，显然强行瞬移百米也让他真气大损。他坚硬的铁手抓在达赤的脖梗处，冷冷开口： 替你北秦人亡魂，那我大靖子民的亡魂谁来祭奠？我大靖的太子岂是你等蛮夷可以侵犯？今日纵使我等身死于此，也绝不让尔等动我楚军分毫。 他话音落定，手中内力大增，在达赤惊恐的神色中一把捏断了他的喉咙。寒夜远远瞧见这一幕，冷凝的神情微动，眼底现出一抹温色。杀声震天，剑戟声不绝于耳，可他却在这难得的空隙中回头望了山下一眼。 子渊，若这云锦山是我的绝地，那我们的死局可否能解？若这一世我还有什么遗憾，大抵便是永远都听不到你的答案了吧。 因为主帅惨死，北秦营中陷入了短暂的恐慌。奈何达赤死前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，他的惨死更是激起了北秦士兵的复仇血性。剩下的北秦士兵不顾生死朝寒夜的方向涌去，把剩下的四位准宗师吞没在茫茫冰海中。云景山顶这一战，剩下的胜负未定，还活着的人生死亦不知。一日后，邺城平原上的交战已经进入最后关头，反复冲锋上百次的大晋和北秦都只剩下一万残兵，夺城之战迫在眉睫。又是一轮短暂休战，北秦中军大帐内，鲜鱼焕一身戎装，盔甲上拼杀的血迹未干， 他麾下的十员大将经此一战，仍然能安坐在帐内的只有三人。鲜于焕神情早已不见平日的沉稳，眼底隐有焦躁。短短几日时间，头发已尽花白。北秦最精锐的十二万大军几乎尽数折于云景城，饶是他这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也觉得心有戚戚。被院书用相同的兵力始终拦在邺城外，更让他挫败无比。如今他所期望的便是达赤能将云景山上的寒夜活捉回城，否则他亦无颜再回北秦王城。可三日时间已过，三万铁军至今毫无消息，云景山上发生的事他一无所知。以鲜于焕的心智，已经猜到寒夜独守云景山是为了引他大军上山以牵制山下之战，只是无论他如何作想，也猜不出寒夜如何凭区区数人之力来拦住他的三万大军。帐外大境的战鼓重新擂起，鲜于焕神情一正，下令升起大旗，走出大帐准备迎战。恰在此时，一匹快马从营地外冲进，朝鲜于焕而来。 元帅！ 鲜于焕停住脚步，马上之人是随达赤入云景山的副将洪显。见他一人归来，鲜于焕面沉似水。洪显跌跌撞撞从马上落下，满脸是血地跪在鲜于焕面前。 洪显，达赤呢？云景山上如何了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？ 元帅，达赤将军死了，都死了，元帅，都死了。 都死了是什么意思？大金太子身边护卫不过区区百人，我们三万大军上山，居然只有一个人活着下来。什么叫都死了？达赤这个蠢货，本帅三万铁军给他，还捉不回一个寒夜。 洪显像是丝毫感觉不到肩膀上的疼痛，只一个劲儿地摇头。他抬手朝百米外的云景山顶指去。 不只是大境太子，那山上还有七位大境的准宗师。 即便是北秦一国，也难寻出七位准宗师。一个小小的云景山，怎么会出现七位？可除了武力强横的准宗师，又有什么可以留得住北秦三万铁军？ 达赤将军就是死在他们的准宗师手里。准宗师太可怕了，我们几万将士都死绝了，才诛杀了五位，重伤了其他两人。整个云景山顶上大境那一方，最后只剩下一个重伤的准宗师。元帅，三万人啊，到最后只剩下我们一百个，到处都是咱们将士的尸骨。 那大境太子呢？撤了三万人在云景山上，大境的准宗师都快死绝了，那个大境太子难道还不能活捉？为什么只有洪显一个人下山？那最后的一百个士兵又去了哪儿？ 洪显被问得一怔，他神情虚无，像是回忆起山上的惨状，猛地一抖，声音都颤了起来。 元帅，大境太子韩毅死了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